大家好，星期三晚嘅，唔系 星期三，星期五啊！ 哎呀，我俾隔篱个靓仔医生搞到我神魂颠倒添。系啊，今日星期五晚啊，咁咧 见到肥斋啊嘛， 肥斋就太抢镜啦，我觉得真系好似你两个做得啦。 咪系啊，你可以研究。 咪咯。真的啊，咁受歡迎， 傻豬嚟嘅呢啲。 咁我唯有今日 encore 啦，既然信眾要求肥齋組合咁索， 咁啦， 咁啊，今日除了肥齋組合咧，仲有一個好索嘅醫生，係坐咗我隔離啊，年青有為啊，咁樣就其實咧就咁睇都真係諗唔到你係醫生。不好意思，因為我真係我覺得即係我想聽你的電話咧，即係覺得你比較成熟啲嘅，以為係即係比較即係可能上咗少少年紀或者係即係四十零嗰啲啦。但係原來真係咁 young 嘅，見到你個樣嘅時候係咯，好似會落 K 唱歌嗰啲嚟㗎，係咪？ 間中 會 唱歌咧都中意。 但有嘢仲估唔到喎，睇外表。嚇！佢啱啱講佢係十一個可以即係教練，即係教運動嘅教練嘅。教即係可以授教授有資格教授人嘅 十一種 喎，十一個牌喎，哇！好犀利啊！ 咁做醫生都有個好處，就係可能有啲嘅運動嘅知識啊，醫學嘅知識本身已經係知道啊咁樣啦。咁啊，再讀翻啲運動嘅知識，就可以將運動同醫學融合埋一齊咯。 運動加醫學有得諗啊！ 你真係耐唔耐夠啊？你自己作為一個體育人，一個牌都冇。 我做咩有牌啊？ 一個牌都冇。 我做咩要攞牌啊？喂，佢有啲專業人士喺度，我哋就負責講嘅啫嘛。係嘛？有人講，有 人教人先攞牌啫， 唔係咯，唔使教人㗎，我鬧人啫嘛，我喺節目度鬧嗰啲球員啫嘛，使乜牌啊？ 平時大家去玩嗰啲瑜伽咧，嗰啲好大個波嗰啲咧，係咪啊 ？Pilates 嗰啲咧，即係你又有嗰啲牌。 不過普拉提 Pilates 同埋瑜伽就有少少唔同嘅，其實就 唔同係啊。哎呀，我以為係嗰啲都係唔係。 嗱個動作咧就視覺上好似好類似，但其實瑜伽就以伸展為主嘅。但普拉提咧係以訓練核心肌肉嘅力量為主，核心肌肉咧即包圍住我哋人體脊椎嗰啲嘅深層嘅肌肉，叫核心肌肉，所以有少少唔同嘅。 我係識啦，你唔識唔係嘛？ 但我試過玩嗰個 Pilates 嗰個波咧，我整親啊，因為好危險啊！你成個整落去，成個咧，成個碌咗喺後面。 係啲動作都要好小心，所以教練我哋可能 一把年紀 你骨頭脆，唔好玩呢啲啊！好心你 啊，貓就碌啫。 出事㗎！真係如果冇一啲好嘅教練喺身邊， 所以教練企位都好重要。譬如咩動作，教練企側邊、企前面、企後面啦，我都要真係學。 做任何嘢嗰個體位係好重要，你 係我知， 真係啊！搬嘢係嘛？要個姿勢啱先得㗎， 或者做乜嘢 唔使解釋咁多， 係啊！ 打翻即係你發發覺你做漏嗰陣時啊，你仲未正式介紹醫生嘅名嘅， 開心啲仔咧。 陳海聰係嘛？呢個家庭醫生啱唔啱啊？ 啱啊！ 啊，全對啊！ 大家好， 係啦，大家有病咧，記住睇佢啦，喺診所喺邊啊？唔係廣告得㗎，唔緊要。 廣告得㗎喎，我得㗎，講得㗎喎。 唔係廣告得，真係講真得㗎。因為我冇居馬。 呢度係阿花姐有權收你錢嘅啫。 係咯，你診所喺邊啫？其實講真，邊區唔講得 ？check 到嘅都。 我 check 到陳海聰醫生 嘅， 各位 Google 一下啦，唔該。 係啦，雖然佢個樣好 young， 但其實咧都係一個資深嘅家庭科醫生，家庭醫生冇家庭科，家庭醫生亦都喺政府醫院嗰度咧就做過啦。 好耐之前。 好耐之前。係啦，所以今日咧點解會有醫生喺度咧駐診咧？ 點解有？ 同今日嘅 case 有關。 同今日嘅 case 有關嘅嚇，咁我睇下今日嘅 case 先。今日嘅 case 咧就係。邪惡白衣天使，講起呢個白衣天使呢個邪惡，即係大家咧今日喺奇案迷會咧就收到料啦，今日會講呢單案啦。哦，咁我見到啲女嘅奇案迷咧係媽咪嚟嘅，咁佢話咧佢唔睇咯，好驚啊咁樣 嚇，要 睇重温。因為佢覺得好心急啊，即係殺啲小朋友咧就會諗起即係自己身邊有小朋友啊嘛，屋企有小朋友，咁啊覺得即係好驚自己要睇到喊喎。因為我哋以前有一集咧講有個女仔咧，咪走去劏人哋個肚咧，劏咗大肚婆個肚，攞佢個 B B 出嚟啊嘛。咁嗰個叫梁善庭喺香港嘅，咁咧佢就其實佢患咗假孕症，醫生有冇聽過？即係佢懷疑自己有 B B 嘅， 其實冇 B B， 其實冇 B B 嘅。咁佢甚至乎會有曬嗰啲即係懷孕嘅感覺啊，嗰啲咁樣嘅，好奇怪。咁咧嗰集又係嘅，有啲媽咪咧就話：哎呀，真係睇到好心噏啊！呢集咁樣。咁啊，今集係咪都係咁心噏咧？ 其實。我又冇乜心噏啊！我就 我有冷血嘅，我就冇，唔係我都覺得係可惜咯。但係因為你睇翻都好多前因後果啊，咁其實人命嘅損失點樣都係一個唔開心嘅。不過如果作為呢個單案，我就比較冷血啲，就覺得好似好熱衷喎，突然間唔知點解。 好熱衷呢單案。 冇熱衷， 因為你未有 B B 咯。 唔係我研究呢，即係譬如我哋喺做節目之前，我哋都睇好多料。其實我喺之前我大家都知啦，我好鬼好學噶嘛，又睇啲 Net G 啊，咩 Discovery 啊嘛。咁咁啱有一單嘢，其實同呢單都似嘅，就係奧地利噶嘛。不過呢單又唔同，即係個原因唔同呢單。嗰單嗰四個護士係抵死嘅。我話俾你聽，佢哋唔使死刑嘅，真係抵，真係賺咗嘅。因為嗰度嗰間醫院咧，就全部老人家。咁老人家多病痛、小毛病啊，哎呀腳痛啊，咁又撳鐘啊咩？嗰、那個護士咧叫 Wagner， 咁咧就。因為呢啲老人家煩啊，所以咧整死佢。咁有唔同方法，又注射嘢啊， 好陰毒喎。咁後屘， 譬如佢血譬如佢糖尿病、血糖高，唔俾胰島素佢打。有啲仲陰功，仲陰功有一個方法就係夜晚睏夜難靜嘅時候，就插一支肺，即係嗰啲喉管咧，有啲要喉管噶嘛，唞氣啊，就攞就咁間粗倒啲水落。 哇！ 令到肺積水慢慢折磨死。 哦，即係但係都 check 唔到出嚟，因為以為真係肺積水。 因為阿醫生會知，老人家肺積水好即係好多呢啲情況出現啦，或者等等。咁但係問題後期咧，仲有三個傻嘅幫兇同佢一齊咁做。最誇張嘅嘢咧，就係後屘審到呢單案嘅時候咧，好震驚，全世界或者歐洲好震驚。佢話説佢話有59個人係因為佢呢四個人死，但係咧另一個即係嗰啲拍檔之一，譬如我哋四個一個。冇搞錯，花家姐一個都殺200個啦。佢話佢如果計個頻率去計咧，其實或者各方面推敲咧，喺佢嗰幾年犯案期間咧，預計呢四個人嘅手下係殺咗300個老人家。 哇！但係仲要係好難 check， 因為老人家係好容易就唔得噶啦嘛，係咪先？ 冇錯啊！ 嗰啲而家入咗醫院好多已經係垂危噶啦嘛， 好陰功啊！真係好陰功。 喂，不過有時真係覺得都人之常情嘅，你真係其實你見到啲姑娘咧，有時即係我都有喺醫院住過啦，咁即係都覺得佢哋好討厭啊！有時。即係咁冇愛心嘅，咁鬼惡嘅對啲老人家，但有時可能真係啊姑娘啊抽痰啊咁，你真係又真係，如果佢晚晚不斷聽呢啲嘅時候咧，真係又好難怪佢哋會咁。 你唔好講醫院啦，我有時鋪啲嘢上去好食嗰啲嘢，鋪完鋪埋地址，佢話阿肥叔啊個地址喺邊啊，我都想鬧佢啦。即係有時係好煩，明明你已經做曬所有嘢，佢又喺度問你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其實醫院更加多呢啲嘢，肯定。 不過，但係你諗翻另一個角度咧，可能嗰啲醫護人員你話曬都長時間工作咧，始終嗰個心情嘅影響，即係你可能佢未去做之前覺得好有抱負、好努力，可以有愛心去幫我，即係幫助去照顧病人㗎嘛？點不知哇，會做啲咁厭惡性嘅，做得耐咗個人都負能量。 係啊，真係啲劇集害咗佢嘛？諗住一著住啲制服啊入去，一係溝護士啊，一係就揾啲有錢醫生、靚仔醫生啊咁樣。哇，唔使做啊嘛，係咯。哇，以為嗰啲咩係咯，嗰啲咩其他咩嗰啲無記嗰啲劇咁㗎嘛？以為又靚仔靚女，哇！咁醜樣嘅乜 緊要？梗係啦，遇唔到個陳醫生， 又冇陳醫生喎，真係有問題。 但我見陳醫生做咗十幾年醫生，但你都好有熱誠咁啊，個樣仲係。 哦，多謝先。 有冇時見到啲護士或者啲姑娘，你都覺得佢哋好燥嘅咧？或者想去即係走去攬攬石石，唔係即係安慰下佢哋，即係安慰，即係拍下佢膊頭，安慰下啦。咁樣 有冇人都係人啦，咁我諗即係無論醫生同埋護士都即係有機會係要承受好大壓力啦嚇，因為日面對咁多傷者咁樣。 醫生唔使講啲官腔嘢㗎呢度。 唔係咁直接啲問啦，咁會有啲姑娘咧好唔開心向你哭訴，跟住你呵呵佢㗎會。 嗱，醫生要保持專業形象㗎係嘛？ 多嘅。 嚇！喂，但係即係你知啦，好多即係男仔又會即係對呢個護。事咧又有啲即係遐想噶嘛，係啦，你知啦。今日即係我都見奇幻迷會都啲朋友都話：哇，護士喎咁樣，但係點解呢個 A V 太多啊？你聽， 我覺得空姐 荼毒啲人啊， 嗰啲制服又話唔知唔爭嘅呢啲嘢又 係。咁但係咧，即係今日我哋見到呢一個案件入邊嗰個白衣天使咧，就個形象可能同一般即係男仔遐想嗰啲就有啲出入嘅。咁或者我哋望下即 係重口味啊 ！Photo 二嗰度 play 落去啊，唔該。咁嗱。呢、这、一個咧就係我哋今日啲案中呢、这、一個叫做主角，这個女主角。咁佢就話你睇烹頭嘅。 但係呢張瘦咗嘅喎， 呢張瘦咗。再睇下佢其他嗰啲就係、是、呢、这個應該係佢後屘被捕之後嘅。咁另外見到有啲咧就係佢呢一個係再早啲㗎啦，係啦，再早期啲嘅。咁你見到佢都係比較大件頭啲嘅，大件頭啲。咁 好大嚿啦， 係咪啊？好似肥蘇咁喎，一輝喎。如果有一個咁嘅護士去招呼你你又點樣咧？ 得唔得咧？ 即係想出院， 出咩啊？ 一係係出院，一係入殮房。 有搞錯啦！你歧視嗱，我一試就試到你歧視啦。人哋咁樣有愛心嘛，可能。 我 咪就睇人哋。 你問我用呢個態度問我，咪咁咯。 我諗法係逆向鼓勵咯，要自己快啲好翻。快啲出院！ 唔係啊，即係我頭先問你，唔係問佢靚唔靚或者咩，有冇遐想？即係你覺得佢係咪一個 先要遐想啊，大佬？哇！行埋我隔離，大隻過我咁，你仲要遐想？ 喂，正所謂呢啲咪叫收兵零可能咯，呢啲咪 有收兵零可能。唔係，但係覺唔覺得佢有邪惡嘅感覺咧？頭先你想 都難講嘅。其實我又覺得咧，有時候啲人唔出聲，個樣惡又唔代表佢邪惡嘅， 好難， 或者笑面盈盈咁啊，放蛇啊，咪先？ 咁又係。 係嘛？冇 基準 嘅，冇準則嘅，係啦，即係所以點解咁多人中招就係咁解啦。因為個樣太帶個善良啦，咁樣嚇，咁啊，所以感覺唔到。而且加上護士身份咧，咁你冇理由對懷疑個護士啩，係咪先？會唔會懷疑個護士想害死你咧？你哋有冇咁嘅經歷咧？即係有啲護士俾啲好大陰影你咧？ 我又冇喎。嚇！我有好大陰影啊！ 抽血啊嘛，你 有一次抽血係啊。咁咧話説咧，咪有一次抽血要復診啦。哇！嗰個護士又後生。又靚喎，咁啊最大鑊係依樣咩咧？咁我抽血啦，咁啊懟隻手，咁啊啲血管又話唔知抽唔到，又咩成咁啊懟隻手，哇！嗰陰影大啊！我自從依次之後，我真係以後我唔係好想其他人同我抽血，因為咧佢係咧嗰個護士應該係啱啱見習噶，咁我隻手就喺呢度啦，跟住佢係成個胸浸咗落嚟，跟住仲要靚喎，哇！我停嗰一刻。哇！佢望住 咯， 成日充血啊！唔係我冇誇張，我真係覺得又靚又後生又啱見習。哇！仲要誒幾聚首下嘅喎， 又有個波皮， 哇！波餅啦，直情啲皮啊，咁樣浸落嚟我隻手度，我咁樣嘛，佢直浸咗落嚟啊！哇！呢個熱誠真係好夠呢個護士， 而家曬命啦，即係嘛？ 又唔好講呢啲， 啊！都試過有啲護士咧，即係抽血都好得人驚，好粗暴嘅喎，即係好慘扯落去嘅時候咧，跟住佢好似連個皮都想幫你扯埋出嚟。 我呢個都試過嘅，哇！我好似我嚇親啊，咁樣咯。咁好快，總之就著插咁樣咯。 我碌卡機 啊，我嚇親啊嗰下，我都未唔係你未嚟得切驚已經，已經掹咗出嚟啦，已經咁樣咯。 但係咧，我時去誒伊麗莎白醫院咧，即係佢有個房係抽血噶嘛。嗰啲姑娘真係好專業嘅，日日就佢就係抽血嘛。 係啊，抽血員咁樣。 佢根本咧就完全咧，我佢抽完我都唔知。 哦，係 啦，我抽完啦，哦，唔同嘅。 佢抽幾十個，一個八個咁啊。 係咯，即係好怕打針噶嘛。好啦，咁所以咧，即係如果一個護士嘅話咧，即係大家通常對佢哋咧都應該即係抱起一個信心嘅。如果唔係，你都唔會即係接受佢嘅抽血，或者接受佢嘅換屎片啦，咁樣係咪啊？咁但係如果一個護士即係好似今日咁嘅咧，咁又點睇咧？嚇！咁我哋不如先咧喺呢個時候啦，我哋咧帶大家咧去翻呢個1991年啦，喺呢個英國啊，林肯郡係嘛？林肯郡嘅一間醫院先。 白衣天使 Alice 啱啱嚟到呢一间全林肯郡最多 BB 出世嘅医院工作，表面上佢同其他嘅护士系冇咩分别。佢负责驻守嘅4号病房呢一日接收咗一个叫做 Liam Taylor 嘅7个月大 BB， 佢因为出现肺阻塞嘅问题需要留院。Alice 好细心咁照顾佢，仲同佢嘅父母讲，叫佢哋放心 ，Liam 好快就可以翻屋企。点不知？第二晚 ，Liam 嘅病情突然间恶化，面色变得好苍白，医生要马上进行抢救。原来呢一个只系序幕，喺呢一个儿童病房即将会发生一连串嘅噩梦。 好嘅，睇完啦。咁咧，頭先咧就係講到咧，就係呢一個嚇1991年啦，就英國林肯郡啊嘅一間醫院嗰度啦。咁就有一個兒童病房嚇。咁啊，當年咧就有一個女人咧，個名咧就頭先大家見到嗰個咧就誒呢一個護士啊，佢個名咧就叫 Beverly Alice 嚇。咁佢其實咧就得23歲嘅啫喎，不過佢樣佢真係唔似23歲，不過啲係咯， 生得比較急進咯。 外國的女士都是比較是早熟一點的。原來這個 Alex 她就那個 record 原來都挺差的。現在她入到這間醫院就話說小心一點小心一點 就話說咧，係呢一個全個林肯郡咧就最多 B B 出世嘅一間醫院啦，即係大醫院嚟嘅。咁入得大醫院嘅係咪啲應該質素高啲嘅咧？護士啊，係咪啊？ 經驗啊，又真係 香港都係㗎啦。 不過兩題， 是難 但係就質素高啲嘅醫生護士都有啦，但係亦都可能多啲實習嘅醫生或者護士啦嚇、啊。所以兩睇嘅實習 係啊，但係呢一個咧，佢又唔係叻嘅護士，又唔係實習護士。他就真的是一個護士，但是他在第二間醫院話說，因為他經常就請假的，而且呢就那個考試就經常都肥佬，即考那些護士是不是要再考一些不知道什麼資格，我想他就經常肥佬，換言之呢都 挺水皮下，但是呢就竟然會入到一間這麼大的醫院，為什麼 呢原來就是說這間醫院呢 人手不足、 啊、人手不足，即唯有永遠都照殺， 香港現在都是這樣，而家真係人手不足喎，而家真係好多病人。 係啊，所以你見到唔係你公司都係㗎，好多人你都覺得其實係 公司 唔夠料嘅，咁但係 冇錯 都要請，因為就真係唔夠人做。咁可能咧呢一個病房咧，因為有咁多 B B 喺度出世啦，或者係需要照顧啦，咁所以咧就都照請咗佢啦。咁而且咧佢咧個態度咧，工作態度又幾好喎嚇，咁就話佢都好盡責啊。好誠懇啊咁啦，咁啊跟住直到咧頭先講個 case 出現啦，咁就有一個男仔咧就係得嗰七個星期大嘅啫，咁就叫 Lion， 咁入咗呢間醫院喎，咁啊跟住發生咩事咧？不如我哋再講清楚好唔好啊，齋騰。 其實咧呢個小朋友咧就七個禮拜大啦，咁初睇入去咧就話佢有啲肺部感染啦，即係話即係唔知，即係佢就。肺部感染咗佢， 阿醫生話叫做肺充水， 定係肺充水？ 肺充水 都可以話即係心臟衰竭嘅一個症狀啦，就肺多咗啲積水啊， 多咗積水， 充水 多咗啲積水。係 咁啊，無端端呢一個小朋友咧有啲咁病，係咪依啲係天生定點啊？ 嗱，其實 七個星期 係啊，咁細個如果都有心臟衰竭咧，多數都係啲先天性嘅問題，可能嚴重嘅心漏問題啦，或者環繞住心臟啲血管咧本身個排列啊排序係有問題嘅，啲結構性嘅問題咁樣。 係咁啊，所以其實佢入醫院嘅時候咧就已經有肺炎噶啦。有肺炎的問題，其實都好像很大鑊咁。 係啊，好嚴重，因為七個禮拜其實很少有啲嚴重的肺炎嘅。一三個月以下的細路咧，其實仍然是有媽咪嗰抗體嘅嚇，所以很少有啲嚴重的感染咯。 咁但係咧嗱，佢入咗醫院之後咧，似乎咧個情況就暫時唔係好惡劣嘅，即係都平穩啦。咁但係咧就呢個 Alex 咧就同佢阿媽講話得㗎啦，放心啦，冇事㗎啦咁樣。但係點不知咧就去到第二晚嘅時候咧，情況咧就突然間。急轉直下啦，點咧？皮蘇跟住， 跟住成心跳都停埋，直情係，即係佢話咩 heart failure 啦，直情係， 即係突然間咧，即係突然喎，係突然間咧就冇咗呼吸喎，咁然之後咧就大家就覺得好奇怪， 有冇呼吸啦？咁但係咧最奇怪一樣嘢咧，就話嗰啲嘅即係醫療嘅器材，即係如果佢冇呼吸冇心跳咧，應該會有 alarm 響嘅，即係會提醒，但係就冇響到。 即係佢本身佢有個係咪呼吸機？ 應該我諗係嗰類啦。就咁佢就話佢有個應該係我呢、這個佢就話佢冇響到。 係問翻醫生先，係咪阿陳醫生係咪都會有呢啲咁嘅警報嘅？ 嗱，如果病人嘅情況係真係咁差嘅話咧，通常嚟講都會有好多嘅監察住㗎啦嚇，可能心電圖啊長期監察住啦，或者係夾住個 B B 個手指或者腳趾啊監察個血個含氧量啊咁樣咯嚇 哇！咁如果當時佢即係啲人就覺得有啲奇怪嘅，點解咧？即係呢個 Alex 睇住佢㗎嘛。 係啊。 咁點解佢無端端冇咗呼吸？點解嗰個警報器又唔響嘅咧？ 嗱，啲可能性，因為啲掣鬆咗，啲線啊啲鬆咗，有時真係唔出奇啊！ 好大鑊病人嚟嘅喎，就嚟死㗎啦！ 鬆咗或者係真係即係儀器故障咁樣啦嚇， 或者人為令到佢攞開咗咁樣， 機會就唔大嘅，其實就 即係正常情況下， 即係啦，正常應該就唔會咁樣，係得呢幾個可能性嘅啫 嚇。咁啊，但係咧就當然大家當時咧就冇諗到咁，即係人性都係善良嘅，都係諗住，唉。可能佢唔好彩嘅啫，突然間即係可能唔知點樣攝一攝咁樣就瓜咗啦。咁個 B B 咧就因為咁咧而咧七個禮拜即係嚟咗呢個世界，咁就走咗啦。咁咧跟住咧就好啦，咁啊跟住大家覺得都冇乜嘢啦，因為依啲醫療事故就經常都有噶啦，香港都會有時我都試過有啲 friend 就話即係 friend 嘅 friend 嘅 friend 啦，即係入咗醫院跟住咦死咗，跟住但係又唔知點解喎。即係又唔想解剖，屋企人又唔想即係解剖嘅時候咧，真係死因不明嘅，都大有人。 即係頭先我回應少少阿陳醫生所講咧，我咁啱有個朋友早前有個小朋友出世，其實佢哋喺產前咧已經係知道佢個天生有心臟嘅問題嘅，咁但係佢就兩公婆商量過咧，俾個機會佢，即係其實當俾個機會大家，即係如果你幫咗出嚟，你 OK 嘅，即係。 你個生命 OK， 但係佢就維持咗半歲咁都唔得。咁但係佢話佢兩夫婦都好平常心，因為其實佢覺得我哋俾機會佢，佢努力過，咁其實無憾咯。大家即係其實佢哋知嘅，即係知道有用。咁我即係開頭都驚提到啊，咁傷心又唔敢問咧。咁啊後屘佢話唔係，其實我哋已經係。即係好快嘅心理準備啦。 哦 ，OK。但我諗呢一次咧，呢個阿媽就未必有心理準備咁，即係諗住咁大件事嘅，即係諗住救得翻啦。即係點不知咧就唔係話救唔救得翻，應該話明明平穩噶嘛，本來。即係你話突然間咁樣，其實會唔會係咁樣嘅咧？平穩跟住突然間就。即係心臟突然間就心臟病， 都唔出奇嘅，因為咁細個，如果係有心臟衰竭啊、肺炎咧，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個都有機會係即係會突然間係離開，因為個病情可以係轉變得好快嘅咁樣。 哦，你都唔知點解 嘅。係啊係啊，有咁其實都有咁嘅可能嘅，其實。係， 即係總之炎羅王就度好咗個時間要帶佢走啦。OK， 咁啊，跟住咧個問題就係話咧，去到五日之後咧，好密喎。咁另外一個得幾歲嘅小朋友咧？佢咧就叫做 Kelly 啦，佢又係咧去到呢一間醫院嗰度嘅。好啦，咁咧佢就瞓翻喺啊頭先 Lion 咧即係死咗嗰個小朋友嗰張牀嗰度啊。咁咧一樣咧就係阿 Alex 咧就負責去睇佢啦，去照顧佢啦。咁跟住咧佢後屘咧又無端端咧心臟病發。咁呢一個小朋友佢入醫院係咩事咧？呢個小朋友咧佢咧就係發羊吊。咁係有呢個腦麻痹嘅問題嚇，發羊吊好恐怖喎！即係嗰時我啲 friend 咧又係即係小中學嘅時候，即係喺個禮堂度成班人咧，突然間有個人就咁樣即係咁樣喺度係咁震係咁震，咁原來就發羊吊嘅，咁大家都話有冇鎖匙有冇鎖匙咁樣，你哋係咪㗎？鎖匙啊，塞住個口嘛。 用鎖匙嘅咩？ 冇啊，喺呢個身裏面。 唔係攞隻鞋咩？ 即時鞋咁大啫，揾鎖匙㗎，咁樣塞落去個口度，等佢唔好窒息噶嘛？ 我聽老人家 咁，你話唔好嘅，你話 反而危險， 係咯，冇咯，條鎖匙咬咗 佢， 係 啊， 我 哋唔識，係啊，可能有仲鎖咗咯，會阻塞。 唔係，反而就係一係又揾隻鞋，一係揾隻手。我以前我有老人家同我講，唔係真係㗎，或者揾隻手，因為你冇嘢手啊。 唔係，但係你會唞唔到氣。我覺得醫生不如解釋下，其實喺咁情況之下應該 點處理？我哋今日係想， 其實我覺得唔需要刻意用任何嘢去塞住口，因為時驚佢咧即係越塞越入啊，反而仲即係塞住唞唔到氣啦。 唔係因為咬你啊， 可能會 仲 衰。 即係係咯，花家姐話真係佢驚佢咬。 我知道，驚咬你，但問題你塞啲嘢，你可能會令到嗰樣嘢反而導致佢唞唔到氣，仲衰。 你講解一下 正確做法 啊！正確嘅做法咧，就係盡量希望患者係安全嘅，即係譬如有啲係啲箍得好緊嘅，全部解鬆曬啦嚇，側邊有啲咩嘢可能會撞到嘅，或者係即係吉尖嘅嘢，全部就係即係撥開一邊啊咁樣咯嚇。 咁就 同埋個觀察都好緊要咯嚇，即係之後要解釋翻俾醫生聽，譬如佢係邊一度震啦嚇，點樣去成個過程點樣手先啦腳先啦，即係觀察都好緊要咯嚇，同埋確保佢唔好係即係撞到側邊嘅嘢咯。 係阿 Kieran 話用拖鞋啊。 我覺得唔需要， 就係咯，我就係咯， 所以唔需要塞任何嘢咯。需要 解釋就係話，最緊要唔好俾佢碌嚟碌去，令到佢受傷。係 啦， 係 啦， 即係其實我有另一個問題。咁你防止佢碌嚟碌去，即係譬如話，你可唔可以揾五至六個人圍一圍住佢，唔好走去碌得太遠。 黐線啦，你焗死佢咩？ 或者輕力咁綁住佢，唔好俾佢撞到咯。將人打側嚇，瞓低打側嚇。如果係即係附近可以係即係可以搬到去，譬如啲床褥啊啲更加好啦。即係唔驚係就係即係冇即係可以嘅話。 係，話呢啲急救常識，大家咧就唔好忽視啊嚇！即係阿醫生咧就聖約翰救傷隊嘅醫官嚟嘅，嚇絕對冇老點嚟嘅嚇。咁啊記住啦，唔好揾拖鞋塞人哋嘅口啊！咁啊就呢一個小朋友咧，佢就十一歲喎，原來佢都咁啊十一歲都好大個咯喎。 係啊， 如果有人對佢做啲乜嘢咧，佢應該會出聲喎，係咪咧？好啦，咁但係佢入咗去之後咧，好啦，咁佢明明係發羊吊啦，咁本來咧就都冇咩啦，就喺度等觀察啦。咁啊，呢個 Alex 咧，亦都係去照顧呢個十一歲小朋友。誰不知咧，過咗冇幾耐啦，呢個 Alex 咧又大叫咯：喂，醫生，呢個咩啊？咩？應該話佢乜嘢咧？即係有危險，唔係咁嗌出嚟嘅。通常點噶？啲護士如果見到病人突然間病情急轉直下，會講啲咩？通常 有冇啲咩合術語啊？口號 術語 有冇睇人生佢唔術嗰啲啊？你哋 嗱，因為飛機師臨墜機之前會嗌 Mayday 噶嘛？咁你譬如話醫生，如果護士有呢情況，會嗌咩咧？譬如話。 即係個個唔同喎，真係。 哦，總之就係出事啦，醫生咁啊，叫呢一個醫生咧嚟到救呢個小朋友，跟住嚟到咧，發覺佢成塊面咧，哇藍曬，咁咧就個心臟咧又亦都係出咗事，後屘就發覺佢咧又瓜咗啦，咁樣。係啦，咁樣發羊吊係咪又係好正常咧？無端端唔係正常，即係亦都唔意外咧。 即係咁講，因為呢個小朋友咧，其實佢係有腦麻痹嘅。係、嗯。咁個腦麻痹人咧，其實佢腦部發展係唔正常咧，所以佢未必淨係即係發揚吊一個問題㗎。係。好、啊、可能佢根本本身可能佢個智力亦都會差咗嘅。嗯。同、啊、埋本身有腦麻痹人咧，佢手個喐動可能都有問題嘅。即使佢唔係發揚吊嘅時候，哦、可能佢手腳可能都有啲感覺都係比正常差啲啊，或者活動可能會差啲啊，可能有啲手腳會僵硬啊等等嘅。咁、哦、所以就變咗唔係一個普通嘅。發揚吊嘅咁樣啊！ 哦，咁佢即係如果有機會，佢都會誒唔知咩原因，又係會引致佢個心臟停頓嘅咯。 因為腦麻痹人咧，其實都多啲機會咧，係有啲心臟呢啲嘅先天性啊、啲結構性嗰啲問題咁樣嘅。 嗯，好啦，咁啊，跟住呢個又係咪即係以下五日之後入院嗰個又係咪咁樣，又係即係有機會引致佢死亡嘅咧？嗱，呢一個咧就誒，佢個心或者個唔知個肺定心啦，就有啲事嘅。咁跟住咧就誒，亦都係突然間咧死亡啦。但係依一度咧就可能嗰啲文字、嗰啲文章咧就唔係太清楚講佢咩事。OK， 咁但係總之咧呢一個人咧亦都係呢一個小朋友亦都死咗。但係佢誒佢啊，雖然佢冇死到，佢救得翻。但係咧， 因為佢送咗去第二間醫院， 佢送咗第二間醫院，送咗去諾定咸一間醫院嚇、啊，即係冇幾遠嘅。咁依今次奇怪啦，就發現咧佢個腳甩底啊，竟然咧有一個針孔。 嗯， 請問醫生？打針會唔會打落架底咧？ 其實唔會喎，一般打針如果打喺手度，都喺個三角肌啦呢啲位置嗰度啊， 即係三角肌，嗱篤住呢位，係各位望望， 一般都係呢個位置咯。 嗱，我就係聽過一個好 extreme 嘅 case 咧，就係真係好不幸咧，有個朋友個媽咪咧，佢就係嚴重嘅，即係好絕症啦 ，cancer。佢打針咧打到咧冇處可打， 嗯、 真係冇處可打，周圍都全部針窿嚟嘅。即係佢要好難啫，先揾到一啲位置去打，但係點樣都唔會打落架底啊嘛，應該。 嗱，不過打針有好多種嘅，有啲係打肌肉啦、血管啊、皮下注射好多種。 啊，不過唔係佢嗰只抽血啫，都唔會喺個架底度抽血啦。 唔會 啦，係咯。咁所以如果呢個小朋友佢有個針窿喺嗰度嗰個位置係點解咧？點解釋咧？即係如果唔係人為嘅話， 即係解釋唔到 嘅。係 奇怪喎。 即係醫生都覺得事有蹊蹺啦，係咪啊？咁誒。即係都可能有啲 呢個小朋友唯一好彩嘅就係佢救翻之後即刻送咗第二間醫院， 執翻條命， 執翻條命， 執翻條命， 係啊！ 希望呢個小朋友咧今日都即係健健康康啦嚇。佢嗰陣時咧就係幾個月大嘅啫嚇，一歲到啦。咁係啊，91年嘅。我哋今日講呢個 case 咧就係發生喺91年啦，喺呢個英國咧諾定咸嘅一間醫院咧嘅連串嘅死亡事件啦，連環死亡事件啦。頭先我哋講咧就係都死咗兩個噶啦，咁但係原來唔止嘅喎。唔止嘅喎，咁翻轉頭咧，我哋繼續咧追蹤咧呢一單咧，喺英國咧其實咧都係一單非常之出名嘅連環殺手案嚇，翻嚟再講。 警匪薯天 遭 人鬼同路，東頭灣道99號。惊心动魄的案情，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，逢星期三、星期五晚11点，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。呢度是东头湾道99号。屹立不倒，全靠各位东粉支持，欢迎登入 www.radio99.tv 的网页。99元三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同埋下载所有内容，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。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，你有以下嘅症状：心跳加速、瞳孔扩张、腹部肌肉失控，你好可能已经中咗奇案毒啦。 呢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？ 奇案迷会，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，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。仲有，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。 奇案迷会，你今日 like 咗未啊？